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清楚啊！睇咗劉志聰咧，你個演出咧就係你之前咧，可能係幫我哋練習啦，就彈奏啦。講下呢個曲譜啊，係點樣樣嘅，又變調咁樣，好多嘅速度唔同啊！你講下睇，係講邊個演出咧？呢個係咪海盜嘅演出？ 呢個係啦，海盜嘅演出。咁啊，海盜嘅演出有好多嘅嘅 solo 喺度啦。咁每一個 solo 都係好多唔同嘅，中間佢都會變速嘅。咁所以係好需要去同嗰個 dancer 係 一個配合啦， 係啦，你要好好咁望實佢嘅，真係要， 因為啲速度好快嘛。同埋我都有睇過呢個海盜嘅演出嘅，其實都幾精彩嘅，就係因為點解咧？就係佢講到故事咧，即係可能係雖然有男女感情嘅嘢啦，咁但係亦都係遇到即係驚險嘅嘢啊，同埋個佈景係即係好即係好靚啦，服飾都好靚，同埋音樂俾人感覺其實都係真係好似話齋，佢好多層次，咁所以你要掌握每個演出係唔同嘅。咁我或者咁啊，先睇下啲相片先，我都知道你其實後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都做咗好多，譬如有舞姬啦，係啦，吉賽爾啦，天鵝湖啊，胡桃盒子咁樣。呢、這個排練嘅時間係咪又講下呢個情況係點樣樣咧？好似同細路仔喎。 係啊，呢、這個細路仔咁 因為當中有啲演出有細路仔嘅， 有細路仔係啊，咁好多時候我哋 即係同一柯德嗰啲，我都係 啊，都要㗎，我都要講解翻嗰、那個嗰啲音樂嗰個拍子究竟點樣幫佢哋數翻拍子咁樣啦，嚇。咁就 有啲咩趣事同小朋友你知啦，佢哋可能亂嚟噶，會唔會啊？上堂嘅時候聽唔聽你話噶？ 佢哋就好中意發問啦，好中意問問題啦，問一啲都好好中意問嘅。咁就好多時我彈嘅音樂出嚟俾佢聽，話翻俾佢聽啊，呢一句嘅旋律，你聽到呢句旋律就係即係要出嚟，就到你哋走出嚟嘅時候噶啦，就會係咁樣。咁好多時都要彈多幾次俾佢哋聽，係啦咁樣啦， 令到佢哋跳得更加好。但佢哋本身都有音樂底，同埋亦都係有跳舞底噶嘛，所以佢哋掌握都好唔錯嘅。其實我見到佢哋有啲演出裡面都有。咁我哋又睇下另一張相嘅喎。好啦，呢個係編舞者定係一個舞蹈員咧？ 這個 Sylvia Harvey 啊，呢個好出 名 嘅。佢嗰陣時係同埋 Balishkov 咧跳 Partner 嘅， 冇錯。 咁佢嚟香港嗰時候。排呢、這 個佢跳咗好少場啫，我記得係。 Sleeping Beauty 啊，幫我哋係啊，佢嘅創作嚟嘅呢個係。 咁當時個創作同以前嘅創作有咩唔同咧？或者佢要求喺音樂上又有咩唔同咧？ 以前啊，Sleeping Beauty 成差唔多一個劇差唔多成四個鐘嘅。咁啊，因為四個鐘太長啦，對於現代人嚟講， 冇錯。 咁所以佢將佢濃縮咗啦，變咗兩個鐘頭啦。 咁但係你曲裡面咧又點樣選擇咧？總有啲要捨棄咗噶嘛，係咪？佢保留咗啲乜嘢咧？又 咁啊！佢捨棄咗好多，譬如好多嘅，譬如鋪落啊，一啲前奏曲，佢都會 cut 咗咯。好多重，佢有好多時音樂係不停咁重複嘅。譬如好似《Waltz of Flower》咁樣，淨係嗰段旋律都重複八九次嘅，你成日都聽到噶啦。咁啊，咁佢會簡化少少啦，係啊，咁樣。 或者佢嘅特點係點樣樣咧？你同佢合作嘅時候，佢可以要求喺呢個編舞者，佢幾咁出名啦。當然啦，會唔會令到你啊有啲睇法就係、是、啊，原來係咁樣樣嘅時候，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喺音樂嘅選址裡面。 佢好好嘅，我記得我佢初初俾咗份譜我之後咧，佢係陪住我一齊去睇嗰份譜嘅嚇。好少有編舞家係咁樣，即係點講咧？譬如嗰份譜嚟到啦，咁係。得啲音符嘅啫，你唔會話有動作名。我係 不知道那些、角色何時出場，我們一直聽個音樂，他去到這裏、這裏是個貓的出場、 即是他好好地介紹了整個 background 那樣非常好， 逐點講， 即是一個好的導演， 是很清楚的他的音樂、你知道 Super Media 太長了、很多音樂，很多音的裏面是啊，咁就 佢就好詳細，就幫你了解到成個故事個流程係點樣啦。係 啦， 咁對你嚟講彈就亦都比較容易啲啦，係咪？ 係啦， 即係有時佢可能會玩嘅 style 都有啲唔同咧，即係每個嘅舞編舞者應該有啲可能走向更加現代化、簡約咗嘅舞姿啊，或者有啲咧就唔係嘅，好跟傳統嘅一套表演方式嘅。 佢就都保留到好多傳統嘅舞嘅芭蕾舞嘅特色嘅，譬如佢都用翻。貓啊嗰啲Red Riding Hood 咯，冚唪唥佢都保留翻喺度嚇，咁、就好好得意嘅個人，佢好好好 humble 嘅嚇、即係唔同佢合作咧，唔會話覺得哇一個大明星你有種好有 壓力， 即係好係好有親和力嘅，係啊好開心嘅，同佢一齊係啊。 咁呢個演出都好難忘，係咪令到你都覺得 係啊？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喎。好啦，這個呢個又同唔同嘅舞蹈者一起排練嘅咯喎，呢、這個 Nina 啊 ，Nina 誒，企我左手邊嗰個有朵花嗰、那個， 是 又 係 好大名嘅，佢而家都仲有跳嘅、，Nina 係啊，咁、呢次係 Don Q 嘅，係佢嘅作品嚟嘅， 係、 啊。 咁佢有咩特點咧？既然係佢嘅作品，個作品你個選擇係點樣做法咧？ 佢都保留翻好多。原曲好少 cut 嘅，我記得好少音樂都用得翻曬，好多都 係 嚇。咁就好多時，我記得呢次嘅演出，我都有份喺個台上面跳埋一份添嘅。係啊，好有趣嘅地方，即係我即係彈下，一到我出場我就要走翻出去。跟住嗰次個指揮都識彈琴，好好彩。咁啊，指揮又會喺度彈咯。 即係大家交換下各唔同嘅角色，咁好好玩嘅。其實都幾有趣喎，呢樣嘢令到你有個新嘅經驗係嘛？唔單止係一個鋼琴手，正亦都係一個演出嘅人。好，咁我哋又試下下一張，我睇下咯，睇呢個係咩演出咯又。 呢個 Julio 係佢係幫我哋排海盜嘅。 哦，即係海盜係。 係啦，啱啱嗰個海盜係啊，佢係啊好大名，以前係。在 ABT 的 principal 嚟嘅，係啊，咁啊，佢又係非常之 humble 嘅。佢上堂，佢因為有幫我哋俾 class 啊，咁就好温文，好斯文嘅，佢唔會大聲啊，好令你好舒服嘅又係，好好即係諗唔到咁大名嘅人來係，反而係 冇乜脾氣， 冇脾氣係啊，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做足佢嘅要求，嚇咁、樣就咁，佢唔會話好 harsh 啊，要求或者好苛刻咁樣。 佢都俾我任得我發揮，即係俾咗個速度，我點樣彈，佢都好中意咁樣咯嚇。 咁我哋又試下睇下一張咯喎。呢度係咩環境咧？呢、這 個係喺個 stage 上邊嘅。咁我哋入咗台之後咧。咁就你見到下面擺曬有個 pit 喺度啦，下面擺曬 orchestra 嗰啲樂器喺度啦，咁我就冇位啦，係啦。 有時有咁嘅演出，有時咧就未必定有即係成隊 band 啊，或者成個即係 orchestra 一齊跟住噶嘛。 咁變咗彩排嘅時候咧，有時未必一定有 orchestra 嘅，咁我就喺台側邊嗰度擺部鋼琴，我喺台側邊彈咯。咁你見到再低少少嗰度有份譜嗰個就係指揮嗰份譜，咁佢企。在我旁邊一路我一路彈佢一路幫住我指揮咁樣。 係。咁咧呢個咧就大家嗰個默契要建立幾耐咧？你同一個 orchestra 嘅配合嘅時候，除咗舞者之外， 咁我同指揮合作咧就好大概四五日到嘅啫。 係。 我 哋咁短嘅啫，因為大家好多時都即刻飛嚟係嘛，已經開始噶啦。 咁好多時我要話埋俾佢聽，譬如啲入場位啲 Q 位喺邊度啊？要講俾聽啦。譬如嚟緊呢一隻男 solo 係喺個台右喺嗰個 upstage 嗰度出嚟嘅，咁我要話俾佢聽啊，喺嗰度出嚟啊。咁等佢知道唔使喺度揾究竟個個角色喺邊啦。咁可能要話埋個速度俾佢聽啊。咁樣，因為我始終我就每一日都跟住啲 dancer， 咁就了解佢哋個速度咯。咁佢哋都好相信我，會問我個速度係點樣。 佢好好幾個指揮都很好嘅，係啊，好似阿 Ben 啊、Benjamin 咁、阿 Judith 佢哋嚟到咧，會係拎住個拍子機嘅，係咁、我一路彈佢，一路就喺度度住我個速度噶啦，嚇、咁呢樣嘢我 大家都專業啦，因為大家呢樣嘢好緊要，因為嗰個速度唔準咧，可能個跳節拍啊各方面都會亂曬，係咪？同埋個時間控制對舞台演出好緊要嘅。好，咁我哋又睇下一張嘅相片咯。好啦，呢、這個咩情景底下咧？你做緊啲咩咧？又 呢、這個呢、這個係啲 dancer 幫我影嘅，應該是應該係上緊 class 嘅時候嘅，朝頭早係啊。 但好像是不是已經 on the stage 了呢、這個位已經？ 係啊 ，on stage， 即係晏晝我哋要在個 stage 嗰度演出。咁、上晝上嗰堂 class 咧，都盡量等佢哋喺個喺感受一下嗰個台，係啦，都喺個台上面， 即係台板行一行先，咁樣熱身咗先，係啦，同埋睇個膠啱唔啱你哋，係咪個地下？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 啊，呢、這個係海島啦，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完咗 show， 第應該係首演嗰晚完咗，咁啊係啦。咁啊，最右邊嗰個黑色衫嗰個係指揮啦 ，Judith 啦。咁、中間係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 principal 啊，家博李家博啦。 係 啊，咁啊，好成功啦！咁大家好開心咁一齊影下相。 都見你好花心機，因為海島咧，我哋見到你個即係拍嗰個 video 啊，或者係拍個宣傳片咧，淨揾只船啦、啊，真係一隻傳統嘅船啦、啊。咁、大家企曬上去一齊去拍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花心思去做一個宣傳啦、啊。同埋咧，我又想知道咧，而家新嘅，因為你有兩個嘅以前嘅總監，以前嗰個總監離開咗啦，係啦，而家就新嘅總監啦。呢兩個總監佢哋嘅特點係咩咧？或者演出嘅重點又會係咩咧 ？Madeline 係比較著重演出嗰、那個樣子、比較即係、個 presentation 咯、對嗰啲 dancer 佢哋，譬如喺個台上邊，可能要每樣嘢都要做得大少少咯，即係 譬如笑舞台嘅效果係啦，效果重啲嘅， 係啦，重啲嘅。咁啊 set team 就比較嗰、那個技巧啦，要佢哋嗰個，譬如要 turn out 做到。好非常之 turn out， 我唔識點樣形容俾你聽， 即 係 好準確性啦，即係喺舞蹈嚟講個技巧更加要求準確，同埋即係比較精練啲啦，出嚟嘅效果更加靚啦。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相片咯喎，係啦， 呢個係 呢個都出名啦， 係、 咯， 係 Anna Marie Home， 咁佢就係、佢幫我哋就係編舞海道嘅編舞啦，係啦，咁啊好出名，係佢係做 ABT 嘅。director 嘅做咗幾年嘅，係啊，又好出名。咁啊，佢就幫我哋排編排呢、這個係啦。咁佢又俾 class 嘅，當時係啊。 咁佢嘅編排特點係點樣樣咧？其實、 哦、即係 我而家講咗好多都係海島啦，咁樣樣係啦。 佢就好、對啲女仔好嚴謹嘅。每個 pose 最後完結嘅時候，譬如 hold 住喺個our best 咁樣，佢一定要佢 hold 多兩秒先至俾佢哋落嚟 嘅。 每一個都係咁捉得咁緊嘅，好少有咁樣捉得咁咁嚴謹。 即係佢要求係真係好好，做得好好咁樣。好啦，我即係當中你都曾經試過同啊譚圓圓小姐啦，即係好出名嘅舞蹈員合作過。你覺得佢又有咩特點咧？其實 佢啊，因為佢係嚟，佢每次嚟香港，佢都係自己帶音樂嚟嘅。咁變咗就唔同佢合作就唔係咁多，但係佢上 class 我就好記得佢係好靚嘅。佢係我彈每個音樂 係 啊係啊好優美， 因為我睇過佢 After the Ring 都好靚，照得。 佢我彈 class 咧，佢係做到盡，我每個音咧佢都係。做到最後一粒圓嘅時候，噔噔，佢 係好準確， 好準確嘅，用曬我所有音樂嘅。 嗯， 所以佢一嚟到我就睇住佢彈啦。 嗯，即係佢已經好本身，佢真係天生係一個好優質嘅舞蹈員，所以能夠掌握到啲音樂啊，點樣演繹得最好，先完結咗嗰個演出咁樣樣。 係啦， 係啦。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相片啦。呢個咧， 呢個係啊，呢個係 Nutcracker 嘅。咁啊，我就影嘅時候咧，就專登咧就，你見到佢只腳啱啱好似喺個鋼琴上邊咁樣啦，係啊，佢懸喺個 editor 嗰度，咁要影咗好多張先至影到，咁要快拍，連環快拍先影到佢哋呢個 pose 啊， 因為一路都喺度喐緊 咁嚇，咁就好準確啊，就去表達到好似嗰個鋼琴係一個 backdrop， 一個後，即係喺其實一個後景前景咁樣樣。 呢、這個叫雙人舞，呢、這個係 Act Two 嘅雙人舞。 好啦，今日我哋有下一张咯。 啊，呢个系呢个系我嚟嘅呢个，呢个系以前几年前啊，我谂四年前做《红楼梦》。 嗯， 系啊，咁咁啊，阿黄新鹏嗰个编舞啦，咁就因为争我哋争一个人去做一个曹雪芹嘅角色啊。 系。 咁啊，咁啊，我哋个 Billy Mitchell 就谂起，哎。 你啦， 你喺度試下喎，佢 咁有咩感覺啊？係講嚟聽下。你平時做開係即係較為後邊啲噶嘛，唔係幕前噶嘛，係咯。 佢呢個角色係係我諗翻而家係都係點講啊？係一個靈魂人物嚟嘅，佢係曹雪芹，係 咯，冇錯， 係嗰個作者嚟噶嘛。 係啊。 咁啊，佢喺嗰個舞劇裏邊一路都會喺穿插，有時行嚟行去啊，即係佢好似係我印象好似係。失咗憶啊，咁諸如此類，咁見翻啲人咁樣，咁係一啲默劇咁樣嘅，要扮一個好老嘅人，咁慢慢咁行出嚟啊。咁有時我行咗出嚟，我要聽都要聽住個音樂嘅。 冇錯。 我出咗嚟之後，咁後邊啲人先要跟我出嚟嘅。即係如果我 miss 咗個音樂，冇行出嚟，後邊就等等，係 啦， 就等㗎啦，會變。 即係但都好靠你，因為你可能你嘅耳仔比較準啲，即係靈敏啲，咁所以就揾你做呢個角色，因為中間穿插一定要時間係好準確先至可以做到咯呢樣嘢。咁都幾有趣啊！萬個印象嚟講，你個仔女睇咗你演出有冇有咩點樣講啊？當時 我仔嗰陣時好似都一歲，佢 未識 見到我係好驚 嚇，好驚。因為頭髮太長係嘛？ 太長 係啊！真係好搞笑，覺得好有趣。咁呢個經驗都難得嘅係嘛？即係做一個鋼琴手嚟講，可以 即係唔我即係彈琴啫嘛，好少會有呢啲咁嘅經驗俾你，係啊，機會俾到我噶嘛。 嗯，好啦，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相片咯。哇！呢度好多人喎。 哦，呢個係去 Jacob Pillow 喺美國嘅一個呢個誒、這、呢個劇院咧喺個森林裏邊嘅，好 點解咁有趣啊？嚇，幾好 啊！咁、就個個就暑假就會去嗰度誒上一啲 summer camp 啊，會去演出啊。我哋嗰次係其中一隊嘅誒嘉賓啦、啊，係香港芭蕾舞團咧，係啊。咁、就 去到做啲咩咧？大家係大家一齊去 improvise 一個舞曲啊，定係做啲咩咧？ 嗰次我哋都係就。演出我哋之前機排落嘅嘅舞舞步嚟嘅，係嘅舞蹈，咁都有三隻舞嘅，我記得嗰次係嚇。咁咁呢個呢、這個舞蹈我哋都我嗰次我就唔係參與好多，都係彈 class 啦，主要。其實一個舞蹈團咧會帶埋伴奏去咧，其實好好少有嘅。譬如好似今年ABT 嚟香港咧，佢哋冇帶自己伴奏都會。即係問我可唔可以有冇時間 幫佢？ 係啊， 因為比較貴 啊嘛。三月係啊， 因為比較貴啫，係咪？因為 係咯。 當然啦，你鋼琴手更新就好貴嘅，我諗到。 係咁啊，所以好難得咯，所以係啊。 咁呢個經驗係有啲咩咧？即係對你嚟講啊，呢個都係一個交流，都一個學習，包括可能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啦。即係可能佢大家之間唔同嘅團隊，可能大家嘅要求啊，即係。做嘅嘢唔同啊嘛，如果唔係佢冇意思啦。如果去到嗰度係咪？ 去到一個即係唔同嘅環境，咁會有唔同嘅靈感嘅，係啊。咁彈佢哋嘅 class 好多時候我都係要即興咁，都俾到我啲靈感，即係好輕鬆啊，好新鮮感咯嚇。 係 係 好啊，我哋又睇下下一張相片啦。嗯，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排練，喺舞台演出之前嘅排練嘅 warm up 嗰啲。 warm up 啦，係啦，你見到、見到我都喺度彈緊啦，就係咁樣噶啦。平時上堂咁，個老師講完個動作，講完一套動作，跟住 end 咁，我就嚟開始要彈噶啦。 有冇試過有啲演出真係我可能係淨係練習嗰時係需要你啫，之後咧就會又做咗個 MMO 啦，音樂出做演出咁樣樣啦，未必次次都係有 orchestra 咁應該。 嗯，係咯。都試過有一次是現場要彈的、兩次那次是彈這個林中仙子後面好像有些照片會看到的、 那我們繼續看看另一張照片沒有、這個是一個什麼位置來的這個是什麼舞台來的這個位置 這裡應該是在我都不太記得了這裡可能是在多倫多還是哪裡、這個不是香港來的 頭先你講到啦，即係你話有時有啲演出，譬如都會播 MMO， 譬如之前我睇咧《天鵝湖》啦，即係嗰個比較俾細路仔睇個舞台啲嘅，比較有趣啲。佢哋可能都唔會係即係即刻彈噶嘛，可能係做咗 MMO， 然後播即係跳，因為嗰個演出比較細型啲。 係係係。 咁有時你哋都會做咗個 MMO 俾佢哋嘅，係咪？會製作。 有啲咩過程去做噶？即係譬如話你做一個音樂人，你可能唔係淨係彈啦，你好似或者可能要參與選曲啦、彈奏啦，你又講下多啲關於喺音樂方面嘅嘢啊。 但我記得有一次係伍雨烈嘅作品叫《青蛙王子》，咁佢就用咗首歌係 The Beatles 嘅，咁佢佢叫我幫佢改編，咁啊改咗。就變咗一個喺個台上面上一堂 class， 咁我就要將一個好古典嘅音樂，將佢變咗一個好 jazz 嘅音樂咁去彈翻出嚟，喺個台上面彈嘅嗰次直頭係。 咁但係你之前係做好曬，做咗個譜出嚟。係 做都寫定咗，咁我一路作嘅時候，一路編嘅時候，佢咪坐喺度聽啊！佢中意啊呢句喎，咁我佢中意啊，咁我咪即刻寫低佢咁樣寫落嚟，逐句逐句咁去寫。 嗱，既然咁啦，頭先你個成個 style 演出唔同啊嘛，你頭先話一個傳統到走 jazz 嘅演出，啲舞蹈員都要變噶。 係係啊，咁就啊伍雨烈佢聽咗我嘅音樂，佢就去先至去創作嗰個舞蹈啦。嗰次就係啦。 即係好多時咧，如果你按你咁講，係咪好多時嘅演出？都會先同你夾咗，譬如編舞者夾咗音樂，定好咗音樂之後，先正去定舞蹈咧。 係啦，先定舞蹈嘅。 即係過程要幾耐咧？ 嗰次做咗都有，我諗一日到啦，一日到。係因為嗰次嗰個選段，都係五分鐘到啦，係啊，五分鐘到啦嚇。咁所以好快就可以幫到佢做呢件事。 是或者講下一個流程咧，俾個例子我，譬如話一個大型演出，你點樣準備？點去選曲？點樣去真係好似話齋聽個曲定咗個曲調，然後先編舞嗰啲過程，你不如講講，等大家有認識啊！原來啊，真係一個演出係點樣做咧？因為好多時大家唔清楚個程序噶嘛，可以令到大家可能興趣更加多。原來原來真係拍一個舞咧，或者一個嘅演出咧，要好多嘢要關顧。 咁好多時。首先我拿了份譜來看先啦，咁攞份譜來看啦，跟住我就要如果是做過的，咁我就會去攞埋佢嗰個DVD 嚟睇，咁我就要 check 嗰個音樂啦，對翻份譜啊，會唔會有啲地方係唔要啊？有啲邊啲地方係原來雙人舞啊，咁我就要自己 mark 低，因為嗰份譜就係得啲音符嘅啫，唔會有動作名嘅，咁我就譬如邊啲地方係solo 啊，邊啲地方係群舞啊。哪些地方是有不同的動作，可能是 attitude， 那我要自己寫低下來。好了，做了這部分我自己要去練大概都要差不多要半年時間去準備的，是一個大型的舞劇 首先都是一定有了音樂先， 是音樂先，是 然後就先可以編舞因為你有音樂的動作編舞，跟住就可能整即係衫啊、backdrop 啊、背景啊，跟住即係化妝嗰啲就更加後期啦，係咪？咁呢樣因為都時間都幾耐，因為先你講半年啦，即係其實個準備都好耐。 係啊，咁就通常就要問翻嗰個編舞啦。咁其實好多時都要，因為佢哋成日都喜歡創新咁好多時都會日日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都要經常問下佢我今日咁樣彈，你覺得咁樣會唔會好啲 即係你都會每日都嘗試試下唔同嘅演繹手法俾佢聽啊，呢個會唔會更加適合你想要嘅嘢？ 咁所以都要去了解佢哋究竟想點樣咯。 好或者係講下啦，即係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好嘅。香港即喺香港因為其實唔係真係咁多舞蹈嘅，或者係叫做舞伴師啦，或者鋼琴師啦。其實點樣能夠成為一個鋼琴師，即係伴舞嘅鋼琴師，或者點樣能夠做到更加好嘅出色嘅鋼琴舞蹈師？ 咁要首先就要好中意呢樣嘢先。因為其實會好多挫折嘅，初初開始彈。 所謂嘅挫折係咩咧？覺得好難追。好難去跟到節拍， 因為有時佢老師講咗個三拍子出嚟，咁都有快有慢噶嘛，係啊，即係你要點樣掌握到究竟佢嘅需要係咩咧？好啦，你知道速度，你又要彈個音樂出嚟，即係如果你唔冇呢個能力，你係真係企咗喺度嘅，會唔知彈乜嘢？ 佢會點樣俾你咧？頭先你話係佢用個拍子機啊，定點樣能夠俾到佢想要嘅節拍咧？你知 一定要即係譬如我哋夾音樂咧，都係會做俾你睇噶嘛。 係，咁佢會數嘅，佢會一路 mark 個動作，譬如佢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嗯， 咁我就要捉緊佢呢個速度去彈嗰、那個那個音樂。 嗯， 咁當然我可以彈得好基本啦，拍子啦，咁、但係要想彈得好聽啲嘅，咁你自己嗰個音樂嗰個學養，你就要平時聽好多歌啊，自己去記好多嘅旋律啦、啊，咁去幫你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即興咯，嚇、咁更進一步啦，咁好啦，你做到那個速度啦，彈到那個音樂出嚟，你又要配合到嗰個舞者咧，咁就要靠你平時去睇多啲。不同的舞劇啦、你看看人家怎樣用柴夫斯基的音樂去做 pirouette 啦、做譬如他大跳的時候個柴夫斯基會怎樣去用個音樂 去配合回呢在這些地方學啦、 其實你跟很多舞蹈員是不是都建立了很多年的關係因為剛才我講啦，即由群舞一個群舞舞蹈員跟住先可以逐步升到係即係獨舞啊，再首席啊，跟住係咪即係好出色嘅舞蹈員都要經歷到好長時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佢哋好多時願，譬如要好勤力去練啦。譬如自己上完堂之後，我見到落咗堂之後，佢哋會繼續係咁自己練啊，係咁轉圈啊，去 feel balance 啊，去或者係跳翻。嚟緊今日嗰個彩排要嘅舞步， 係 你見到嘅，佢好勤力嗰啲，好快就升上去嘅。 係、咁我想問一下，而家你跟住你哋嚟緊咧，香港芭蕾舞團咧有啲咩演出咧？其實你哋將會遲啲、 遲啲啊！嚟緊就會新一年就會有叫做 Alice in Wonderland 啦，呢個係新嘅 director 嘅。嘅作品嚟嘅， 嚇 咁、之後我哋又會有佢前兩日同我講過會做呢、這個一個動物狂歡節咁樣嘅、但就唔係聖桑嗰、那個嗰、個嘅，佢就會用另一個嘅，佢譬如用一個版本，譬如你會喺 Sleeping Beauty 裏邊會用到貓啊，會有Bluebird 啊咁樣咯，但就唔係。傳統嗰個 colorful 啊， 哦 ，OK， 好啊，其實都好多謝你今日即係同你分享咗一啲同喺音樂同埋舞蹈嘅嘢嘅，俾我認識更加多。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鋼琴舞蹈員咧，原來真係一個要知好多，包括舞蹈、包括音樂嘅嘢啦。希望咧你嚟緊咧就更加即係演出幫佢哋咧更加好。好多謝今日你嚟到分享啊！咁同呢個時間同聽眾講同埋觀眾講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